大家好，我们是 99.9 夜凡，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举杯的现在。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贺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吓我一跳。 今天是三十嘛，当然要开心一点。 对，没错没错， 准备吃饺子了。对，除夕夜啊，在这里要、啊、真的是我们，你想我们拜了半个月的年啊，往后还有 半个月了， 往后还有半个月。 对，有人拜年今天都来不了了。 对，磕了，拜吐了，磕了半个月的头。 哎，咱这样吧，咱仨先给大家拜个， 我们咱仨先给大家磕一个，啪。 好家伙，这个恭祝大家新春快乐，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祝大家这个， 我以为你要说谢谢呢。 祝大家鸡年吉祥， 鸡年 行大运，对、 哎，没错， 身体健康这个最重要。 嗯， 这个鸡年大家最大的愿望，希望在今年实现的一个愿望。 我觉得啊，嗯，我想要世界和平。 那老车， 他把我想说的说了。 哎，我真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是三个金牛座，这节目真的录得特别， 其实说 没意思，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我说我就希望我伟大的这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欢乐。我们仨太官方了，我的妈呀！ 对，我觉得其实潜台词就是多赚点钱，没什么不好的。 对，今年我就希望我们这个快车道的节目能够这个。进财多多啊， 对，然后还才可以在每年的时候反馈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我没想到那些，我想说进财多多，然后能到我手里能不上。果然都是金牛座啊，没跑。 今天没有什么具体要跟大家说的，主要想跟 怎么没有？ 我还没说完的。 有啊， 我还没说完的。那个主要想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翘首以盼，尤其是咱们快车道听友群的这个朋友们翘首以盼呢。这个2017年度的最排行， 对，我都快被大家催死了，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咱们群里边基本上，比如说笨笨，然后那个 怎么我们一提群里边都是笨笨？ 十一， 笨笨是我们群里的领头鸡，领头羊， 范思琪对吧？ 哦，对， 对吧？他们都在问那个什么时候排行榜啊？你们今天还做不做呀？别着急，别着急，我老说别着急，肯定这个好事儿不怕晚嘛，对不对？ 对。我们一般都是抢在三十拜年的时候，然后公布排行榜信息。对，今年这个最排行我们是要放在线上来做了，是吗？ 线上线下，反正咱们肯定是先要征集大家的这个车型嘛。 哎，对，这个过了一年，我有点健忘啊。要先要征集大家的车型。那今年我们不给大家设计这个范围了，像以前我们会给大家选项。 以前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每一个奖项给大家设立三个备选车型，大家去选一个。 对， 哎，大家。有人跟我说过啊、 嗯、 你们这个绝对是那个就是不是我想选的。 哦， 今天咱们改。 对，所以幕后黑水这个词怎么来的呢？ 我从14年就开始叫这个。 对，是吧？反正就是 今天咱们 一般涉黑的都跟水哥有关系。 今天咱们改一改，然后老车也给我提议了， 嗯， 让大家真正去选择 自己喜欢的车。哦、 哎， 嗯，这一看就是这个奖项是公平公正的。 对，然后那就老车你把你设计的那几个奖项给大家说一下。 嗯， 好。第一个呢是2017年度听众最欢迎轿车的一个范围， 哎， 覆盖2016年到2017年1月份推出的新车型、改款车，然后呢也是每个听众可以选三款车型进行投票， 就不光是全新的车型， 哎，对， 你可以选一些什么2015款、2016款、 没问题， 没有问题， 那改款车型也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嗯， 第二个呢就是 SUV。 啊， 这个跟上面的也是一样，覆盖2016到2017年新推出的新车呀、改款，然后也是选三个进行投票。 没错， 对，就是轿车和 SUV 最喜欢的，大家都可以选啊，都选三个。 对， 哎， 对，但那个名称不太一样啊，那个是叫2017年度听众最喜爱 SUV。 对，第三个呢就是2017年度听众最关注 MPV。 哎 哎。这你一说 这 MPV， 这我能多插一句吗？ 哎，说， 都说去年2016年是 MPV 的元年。结果生生让那个七座 SUV 给打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投这个 MPV 的时候， 一定要多用用心啊， 把那个七座 SUV 踢出去。 其实这个 MPV 市场受打压的这个时间太长 了。但是今年我不能说诱导信息啊，但是我真的很关注的一款 MPV 车型，而且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MPV。 让大家去选。 憋死我了， 让大家去选。 这个我微博里偷偷说啊，私信给我啊。来， 第四个是2017年度听众最看好车型奖，最看好， 你看好谁就告诉我们。 这也是改款的或者还没有上市的车型，这也可以说 无所谓啊，这可以即将上市的， 对。再有就是， 最后一个呢是2017年度快车道 FM 特别奖， 这个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有三个选票嘛，对吧？ 对， 三个车型，我们会尽量统计到这个三个提及率最高的这个车型。它有可能是同一细分市场，比如说都是轿车。然后也可能是三个细分市场里边，一样一个，有 SUV，有轿车，有 MPV。那么我们会把这个听众选票选最多的，其实上这是一个最后的大奖，我认为它是一个最后的大奖。他是这个票选的王中王， 对，您看特别奖嘛，对吧？只有他一个。这个时间呢，我们是从1月27号，也就是今天，我们32，然后到2月12号是元宵节之后的这一天， 元宵节过后那天， 正月十六。然后大家在享受春节假期的这个时候，都可以动动手指为喜欢的车型投上一票。我们这个时间截止啊，再说一遍，是1月27号到2月12号。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关注我们快车道的官方的微信平台，就是你在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来关注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对话框中回复奖项名称和自己喜欢的车型即可。比如说啊，就像是2017年度听众最关注的 SUV 奖，加什么奥迪了、Q7 了、途观 L 了、东风雷诺、克雷奥了，这些车都不是我写的啊。 就 类似的。 今天还会有一篇这个图文推送，告诉大家到底怎么玩。 对，没错。 然后最后再多说一句啊，这个奖品多多，大家可以这个也看一下咱们的微信的一个推送。 是。那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这过年的这些事儿。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1车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9 九九乐团。 快车道是一档我们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 越办越好，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 99更好听的音乐 送给你们。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大家新春快乐！ 新 春， 今天就说新春快乐， 当然了，不然呢？ 应该是明天。 那今年要说什么呢？ 今天要说什么？ 就是过年好 嘛，就是不， 就过年好， 明天才是过，也是过年好，因为初一。 就讨厌你们金牛座这么较真的性格。 我跟你不是金牛座， 我就愿意拜年。 今天就是 我过了腊八就是年，我要一直拜到元宵节。 今天就是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哎，说到这个红包，我们这个快车道啊，喊红包这个环节深受大家的喜欢，真的。虽然这个我们 深受其害， 哎，没，这我没事我就拿着喊，也不管他有没有啊。我们要说这过年期间，我们也会定期的进行这喊红包的活动，大家也要积极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一些活动信息的推送啊。 时不常的都看看这个我们的图文推送，虽然你们看完了可能不转发，但是我告诉你，转发完了之后再喊红包，获奖几率会大。 真的， 这可是 那么一点 秘籍哦， 这可是秘籍啊，这可是秘籍。 这气儿喘的，你从今年喘到明年 了。当然，你会觉得就是每个人在过年的时候，他肯定习惯都不太一样。 嗯， 因为你比如说前两天董斌老师还在这， 有人董斌老师 我不在的时候，董斌老师在这屋子里发生了什么？ 应该是人缘不太好。 这就是班尼跟比利的故事。 走得够远的了，我的天哪！ 就是他当时还那个在录前两期的节目的时候，不是说嘛，什么24扫房日， 哎， 对吧？25什么什么怎么着？26怎么怎么着？你看今天到了，真是到了除夕了，反正 应该怎么着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真今天晚上我就等一件事儿。就是要放炮了， 放鞭炮，哎， 放鞭炮。 但是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对这个鞭炮有很大的限制， 基本都是禁放。 我是觉得啊，这个鞭炮还是要放的，因为这个放了鞭炮才有年味儿。我觉得这是习俗要传承下来。 对对对。 只是你放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你要掌握好这个地点，你不能在人家窗户底下放嘛。 不，那个， 对吧？你不能像玉水老师嘛，逮人家门缝里放吗？ 不是门缝，小时候我最爱干一件事，就是咱们说买那个就是鞭炮，不是。一捆儿一捆儿的嘛，这不应该叫、 太吓人了， 应该叫一挂一挂的， 对，一挂。 然后我把、那个、 一捆一捆您放的那是， 把那个都一个一个的拆下来， 对，我把中间那个捻儿都一个一个全包下来、 哎， 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炮仗。 嗯， 我就愿意，因为当时都住平房嘛，我就愿意把这个小的炮仗塞到这个别人家的墙头 上， 这个那个墙，应该是房屋的外墙的这个墙缝里、就基本上你想住平房可能。在外边都是比较破的那种土块儿什么的、你很容易插在这个砖缝里。 哎呦，这倒霉孩子！ 然后点完之后就一看就，一片青烟啊！ 天哪， 特别好玩儿，这 千万不能学易水老师啊！ 这 么放炮， 小朋友们千万别学。 现在楼房好像也找不着这样缝了。 楼房的话，哎，还真有。 别学啊，别故意找缝啊。我还听说一个特别损的，我在微博上看到的，就是这个农村不有一些这个土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旱厕、 啊，就是露天的厕所， 这旱厕就是那种挖坑的那种。 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把那个 要留肥料的， 把那个鞭炮就放在那个扔在那里面，这个特别危险， 因为它有 沼气， 对，沼气的， 非常非常危险，特别可怕。老春想说什么？ 我说这个咱可以 咬过， 咱可以不说了，我怕影响大家食欲。 年夜饭照吃啊，大家一定要年夜饭照吃。 对，一定要吃的香香的啊。 对，今天晚上估计咱们还吃那个沙拉呢。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手机上推出一个 app， 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过年的一个神器，就是在手机上放鞭炮。 这那多无聊啊！ 这是为了不影响火灾吗？你想放多少？你看你摆一排手机，你就放吧。哎，我们一起看放炮。 真的，这 配上音响。 在我看来，过节实际上就是闻那个鞭炮的硝烟味儿。 哦， 这是我最大的爱好。有人 这可能只是你一个人的爱好。 真的，你看这个虽然是挺污染空气的，但是它有那个烟出来，你闻的那种应该是硫磺吧？ 对，硫磺， 硫磺那种感觉，哎呦，就又沁人心脾，哎呦，不行了，哎、那种感觉，升仙了那种。 像吸了什么不该吸的？ 这不能乱说，这个。 对，吸了什么？这个啊，错了。反正这个放鞭炮的习俗啊，肯定还是要传承下去的，只是大家要注意当地的规则啊，还有放的地点，尽量找一些空旷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注意您的小孩子啊，年龄比较小的，不要崩到他，有大人看护的情况下来过一个这个平平安安的，然后热热闹闹的这么一个新年。 对， 好，那今天在我们三十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主要就是给大家拜年，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将要有这个最排行的活动开始了，同时又给大家送去红包了，大家也要积极的在过年的期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哟。好，那我们这个今年的特别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新的一年新的气象，快车道会伴你越 走越远。真是要鸡年见了， 哎，对， 因为明年就是鸡年了。 对， 希望大家今年越来越鸡贼。 鸡贼可还行。 对，好好吃个年夜饭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明天见啦，拜拜， 拜拜。 祝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变红万里飞，让白夜灿烂渗进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渗进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